下，注视着照片中的对方，再没有窗也没有钟的房间里，时间随时会静止，故事的最后我早已察觉，只是没想过有天会突然结束。就在这个夏天，留下奇怪的一句话：分开吧，在这城市，有人留下，也有人走。人生的列车之上，有人不习惯坐到头。是努力活在真实的另一面，我似乎已疯，想忘却忘不掉，假装消失，最后的遗物是一截断掉的无名指，有点担心，直到老去都还没再见到深爱的你。廉价的航班里欢声笑语，那时生活还没有偷走我的天真，还是这个夏天留下奇怪的一句话：分开吧，在这城市，有人留下，也有人走。人生的列车之上，有人不习惯坐到头。我总是想努力活在真实的另一面。我似乎已疯，想忘却忘不掉。分开吧，在这城市，有人留下，也有人走。人生的列车之上，有人不习惯坐到头。我总是努力活在真实的另一面。哦哦哦，我似乎已疯，想忘却忘。